下温言儿，你个人成双夜呀，如果你心有向往夜呀，如果你只待自放，我愿陪你流浪，陪你飞翔，陪你寻找你的方向，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。问燕儿，你为谁惆怅？问燕儿，你为谁心伤？我想走在你身旁，为你这雨露风霜，又怕你飘然远去，让孤独叫我痴狂。问燕儿，你个愿留下？问燕儿，你个愿成双燕儿呀？如果你心有向往燕儿呀，如果你只在此方，我愿陪你流浪，陪你飞翔，陪你寻找你的方向，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。 重要，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。

understand.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组长。 打个电话给好朋友，聊聊彼此最近的感情生活吧。我是王菲。 Thank you. 的沙雕，轻抚着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一条条，谁的心早已死掉。曾和你相爱如天明难为的头条，为何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，爱如那长啸的海潮，退去时飘渺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请爱他似毒药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不停地摇，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，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，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，狂奔在破晓的大地，拼了命也要找到你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丹麦飞鹰岛城堡庄园，推窗见海，梦幻花园，细秀芬芳。这里有美人鱼的守候，也是安徒生的故乡。跟团太累，自助太烦，下载六人游 APP， 定制你的童话丹麦。 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

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涂光绍对国际资管行业提出了五个更的发展动向和趋势解读，包括近年来国际上资管行业在监管标准方面更加严格，资产配置结构中长期投资、被动管理和另类投资更受重视，资产管理方式上科技的渗透更为充分，资产管理全球布局上中国的市场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，以及资产管理和投资理念上 ESG 更受广泛的认同。以上就是本期的精英 News， 我是龙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找个人来爱我，我害怕孤独，这样枯坐的睡去，我感到很冷，感觉很冷。找个人来爱我，让我永远坚，站在这里停止奔跑，没有感觉，走在匆忙的城市，努力奋斗的字，感觉自己并不属于这里，只属于你，属于 现在是11点了，我是华健，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。